何峰被送进了手术室，罗林叔站在窗口与小池太医说话，他将副官与随身士兵全部支援。雪下小了些，风依旧凛凛。罗林叔久未能眠，却依然保持着冷静与清醒。 我打听过了，这件事还未传出去，藤田青也抓他回来关在红公馆，中日政府都不知道，那日参与行动的士兵应该也被交代过，没有往外乱说，不知道他具体是怎样想的，可能顾虑那个女人。他对那个女人用情至深，一方面想要惩罚，一方面又舍不得，长久陷于这种憋屈的心境，难免心理出问题。 所以龙儿真的通敌了。 罗林叔静默半晌，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。 事情原委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一切皆因那个女人和孩子而起，就算和抗日分子有牵扯，那也是暂时的鬼迷心窍。他对帝国的忠心可见，这些年你也看到的。 没出息的东西，让他被打一顿也好，醒醒脑子，整天浑浑噩噩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 不管他有没有出息，到底是你同父的弟弟，血脉相连，他不能毁在一个女人身上。若是判了通敌罪，且不说保不保得住命，整个家族都会蒙羞，我们日后还如何立足？ 我会再与藤田青也交涉。 你虽然是长官，但是莫要激怒他，我看他精神有点问题，万一刺激到再做出什么不利的事儿，如果事情在他这里就解决，不败露出去最好。 我明白。 生还是死？ 从被藤田青野抓回来的那刻起，这个问题就一直在谢池的脑海中回荡着。死多简单啊，一个子弹的事儿，手边就是一把枪。可当谢池每每想要去拿起它的时候，又觉得坚持了这么多年，不该就这么窝囊的死去，还带走这个无辜的生命。就像何峰在南京时与他说的，活着就还有希望，活着才能有希望。回想那些黑暗的时光，不是也照样过来了？谢池透过那一小扇窗，看着外面的世界。 什么时候他才能恢复光明啊？ 门忽然被叩响，藤田青也推门进来，表情看上去很轻松。 华之，我带了一个人过来陪你。 谢池一点儿也不感兴趣。身后传来高跟鞋的声音，是个女人，总之不是江守月，更不可能是阿如。 七妹啊。 谢池微微一愣，回首看过去，眼前的女人穿着驼色大衣，又瘦又高，里面穿了蓝灰格子旗袍，气质颇好。她盯着此人的脸，觉得好生熟悉，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是谁。 七妹，我是吴姐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不认得我了吧？ 吴姐叫什么来着？哦，谢瑶。 所以这是新的人质？一听到人质二字，谢瑶顿时掩不住脸上的惊慌，眼神不定，无措地站着。 怕你无聊，找到你姐姐过来陪陪你。你不要总把我想得那么坏，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，都是一家人。 那你就送她走，我不想看到她。谢瑶欲言又止，默默地低下头去。 啊，你们姐妹多年未见，我就不打扰了，等会儿我会派人送些点心和茶水饮料上来，你们慢慢谈心。我才知道婉芝是你的字，你的本名叫谢池。 那以后我就叫你小池好了。听你姐姐说，亲近的人才会这么叫。 薛池冷漠地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藤田青也将他的披肩拉好。 天冷，小心着凉。 说完他就走了出去，还带上了门。等脚步声彻底消失，谢瑶才往前微移两步。 七妹啊，你嫁给日本人了？ 没有。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他把你软禁了？ 差不多吧。谢瑶打量他一番，心底还是有些怕的，毕竟从前没给这个妹妹好脸色过，还在他从土匪窝回来的时候说了不少坏话。他低眉顺眼的再靠近些，站到离他两米远的地方，试图拉近关系。 你在上海还好吧？ 嗯，你坐吧。谢池到床边坐下，谢瑶挪到小沙发前，紧绷着上身，小心翼翼地坐着。 七妹，你很多年没回去过了吧？ 话刚出口，他就悔恨地想打自己两巴掌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三年。 那你还不知道家里的事吧？ 有什么事？